画画画的那个动作那个词儿，你如咩，你如咩，你如咩，你如咩，你如咩。西瓜，冬啊，冬啊，冬啊，冬啊。梨，舒了赫，舒了赫，舒了赫，舒了赫，舒了赫。山楂，温普，温普，温普，温普，温普。男的，贵的，硬的，忙啊，忙啊，忙啊，忙啊，忙啊，忙啊。容易的，便宜的，扎，扎，扎，扎，扎。坏的，呃呵，呃呵，呃呵，呃呵，呃呵。你们的，错孽，错孽，错孽，错孽，错孽。口味，味道，暗叹，暗叹，暗叹，暗叹。这样的，乌托，乌托，乌托，乌托，乌托。那样的，突托，突托，突托，突托，突托。拿，该灭，该灭，该灭，该灭。问，风景灭，风景灭，风景灭，风景灭，风景灭。什么什么的物，什么什么的事儿，还有什么什么的人。宁啊，宁啊，宁啊，宁啊。说话的说，给斯人灭，给斯人灭，给斯人灭，给斯人灭，给斯人灭，给斯人灭。骂人的骂，偷灭，偷灭，偷灭，偷灭，偷灭。哭了，哭，从欧灭，从欧灭，从欧灭，从欧灭，从欧灭。放纸放下，心单灭，心单灭，心单灭，心单灭，心单灭。忘记忘了，嗡嗡灭，嗡嗡灭，嗡嗡灭，嗡嗡灭。字儿，字，合儿根，合儿根，合儿根，合儿根，合儿根，合儿根。酒，阿尔克，阿尔克，阿尔克，阿尔克，阿尔克。碗，毛肉，毛肉，毛肉，毛肉，毛肉。筷子，擦卡，擦卡，擦卡，擦卡，擦卡。酒杯，混他喊，混他喊，混他喊，混他喊，混他喊。碟子，飞辣，飞辣，飞辣，飞辣，飞辣。香，口味好，暗汤啊，暗汤啊，暗汤啊，暗汤啊，暗汤啊。白，汤哦，汤哦，汤哦，汤哦。万，土闷，土闷，土闷，土闷。波波，额温，额温，额温，额温，额温，额温，额温。